这个六字讲，我们是无语啊，因为无啊，是持家，因为你已经讲了头啊，所以心里呢，怪是无情啊，这个应受着或者失利啊，积极烦忧，为什么呢？他这个念的，积德那么有啊，你要求他，没求他。 要是你真会生死，真他妈道心，要是住山住洞住茅棚，你跟哪个讲话？跟石头讲话？那么住山堂大师，你同样是这样的。真正有道心的人，这进入禅堂，只晓得有他自己一个人。 今年大吉，还有一个比往年不一样的，就是你们这个比丘尼众二堂师傅，今年来的人呢是比较多，是比较多，多到我们不大能承受，而且来的人当中，这个。 上衣着，校外别款。外边有人说传统这一把是专业上根立枝的，实质上呢，传统这一把也是三根土立的。如果什么也不懂，就想进禅堂的参加打七，佛法有两句话啊，无下一切专精戒律，无下以后方来敬教参禅。有的人才出家，香法子还没有干净，就跑来进禅堂来打七了。出了家以后什么也不懂，教理也不通，就想进禅堂的打七了。说是参天花是谁，怎么参不懂，一直到现在十个七打了是参天花是谁莫名其妙。这种人有没有呢？大有人在。这就很不符合搞么子这个打七的这个要求。那说的把外人听，那你们这搞的是打气，打什么气呀、啊？这打气做什么事情呢？啊，就是跑跑，坐坐，你跑我也跟着跑，你坐我就跟着你坐，你吃饭我也跟着吃饭，这哪算打气呀、啊？这个叫做随众打混，就混，是打混的。从这一点上来讲，就是说这个这个圈果，这个佛教，这个佛教徒素质普遍不高，也包括我们这个禅堂啊，素质不高。像金山江天寺，人家冬天打七，十八个人打七，十七个人开悟，十七个半人开悟。我们现在比较比较看，这差的太多了，啊，相形之下就不能不成比例的。为什么现在的人？都自己感觉了，我自己比过去人，我比你聪明，我有本事，我都是了不起的。啊，要论到悟空万道，讲到开悟，自己就感觉到不及古人了。啊，那些古人强大太多了。搞门寺自从落实政策以来，从82年、83年落实政策以来，这个从各个方面恢复重建搞门寺，这个工作我们一直在做。那么搞门寺将来是何去何从呢？不是没有目标的，啊，不是说是随随便便就是搞门寺。搞门寺作为一个正规的丛林，专门产毒的道场，又是天下人当参学的地方，也是一个用功办道的地方，这是他的总目标的这个内容。我们一直为之努力在这工作。禅堂今后不能够单纯的重量，首先要重质，没有质就没有量，啊，搞门寺也不例外。说是这个冬天打气也好，平常用功也好，中文下这些法，为什么有很多的人不得其门而入？念佛是谁？看起来简单，也不过四个大字。这用起来呢，啊，就是好像是蛮麻烦的。为什 道理呢，就是因为你有很多的事情不懂，没有基础啊，没有基础啊。常路上见到这一点，常路上也在不断地总结经验，这禅宗这一法作为一个佛教的根本大法，只能够弘扬，不能够令其衰落。那么怎么样子使禅宗这一法能够久盛不衰？那是要想办法啊。所以搞门是自古以来，自古以来这句话呢，我们说的好像是没有边际。反正近一百年以来，搞门是没有讲过经的啊。我到搞门寺这都60多年了啊，老光在搞门寺到现在差不多也将近啊80-90年，那就差不多有啊将近80-90年了，都快不到差不多将近100年以上了。搞门寺作为专门的禅宗道场，不做经忏佛事，也不讲经，也不传戒，是专门做香的。但在那个时候呢，好像是有很多的人呢能够适应。到了现在，就是专门禅宗道场，一年到头360天，都在做香，都在用功。现在的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耐心没有，缺了耐心。无论用什么功，世间法、出世间法，同是一个样子。没有耐心，这个事做不好。啊，小木匠没得耐心，3天削不成就不削了，也是木匠削不好。这不管一样啊，参禅更加一样。就是我这个参念佛是谁，一天参不好就不参了，不参了就黄了。不要有耐心嘛。耐心没有，每年冬天打鸡，搞门寺打10个鸡，在目前国内的禅宗道场，冬天打鸡的时间来讲，这个10个鸡是最长的，70天打。过了春节以后还要打2个鸡，啊，我那要花90天。所以从立夏也有制度，夏天有戒夏节夏，冬天有戒制节制。有很多出发心的人，至少在戒夏，戒夏难居啊，到了7月半的节夏了啊，这段时间他就不晓得有个戒制节制，这个从立夏的。过去的宗门下一般都执行这个制度，那么搞门寺一要戒下一要节下，冬天中10月半一直到过年，一直到春节这个时候就是戒制的时候啊，也达到了100天。这何故宗门下的制度为了弥补现代人用禅宗这一法这个美中不足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搞门寺今后呢回复冬参夏学，这么一个局面。冬天参禅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冬天呢，从7月半进堂，8月半清止，9月半家乡， 十月半起期，夏天呢，我们还有没有两天呢，就过春节了。过了春节，正月半一过，那就进入夏季了，就是夏季的开始了。下雪，夏天呢，我们进行学习，啊。这个学习学什么东西呢？我们消佛的人，如果说我们出家的人，那学的东西就多了，应该学多少学。按照要求，法门无量誓愿消，不要消吗？应该学的、应该知道的、应该会的，都在下边进行学习。但是呢，主要是学什么呢？学佛法。我们出了家了，这个佛法不懂，整个的佛法的概念没有。你说你用功，这功怎么用啊？没有这个基础啊。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一件事。也可能有些人有这个愿望想学，没有学的条件。那有些条件是客观现成的，有的条件呢是自己创造的。出家以后什么都不学，哦，说是五台山要戒下了，赶快去南极，搞么子要打就打西了，就搞么子就打西，就这么跑来跑去的，啊。这是一个美中不足，说搞么子本身讲，回复到冬天下雪，那个对冬天呢，这个打气呢是很有好处的。我们就是从近代的啊，我们所知道的禅宗的一些个。祖师、善知识，都宗教，有哪个不宗教啊？虚云老和不宗教吗？啊，虚云老和就是法师嘛，德清那是德清法师嘛，啊，佛家老和也宗教啊，啊，文字般若教理都通的，啊，在我们禅宗的祖师当中，只有是六祖大师，啊。六祖好像是旁边读过书，不认得字的，这个都宗教的啊，戒教明心，教理不懂，对于佛法好像是两眼一抹黑，什么也不懂啊，糊里糊涂的啊，进入佛教以后，出了家以后是哈酸，弄得不好都是落在盲修瞎练。这一点我们逐渐的见到，这一点想办法，别的离开搞么子以外的事情我们顾不了，是吧？搞么子先顾好，所以明年准备搞么子开始讲经啊，明年准备讲经，这是作为冬寒夏雪这个制度的开始啊。讲一座经，基本上我们的讲经的法师已经行好了，这个行法也不容易呢。行法呀，行法师讲经这个行法也不容易啊。我们今天在禅堂里向这个选佛道场都是选佛的啊，有几个人能升大做讲经，你们自己报报名，有这个人我马上就下来，我就磕头请你明天再搞个讲经。这请法不容易啊，到哪里请人呢、啊、而且到搞个寺来讲这个经，一般的人他不够这个资格啊，从他 所以这个人的男寝啊，虽然是男寝，但是我们有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望，我们还是请到这基本上呢定下来了。明年这个明年，我说这个明年就是1997年了，现在对阳历来说已经到了1997年了，我们都是过这个夏至。1997年可能在3月初在搞么事，讲一座经，开大会，讲一座经，讲这个楞严经啊，大福鼎，守楞严经，讲3个月。搞么事呢？初步具备这个条件，讲经嘛还要有房子，还要有一个讲堂。那么这个讲经的法师有了，听经什么人听呢？就听经啊，就给搞么事听的。我们现在一切原则都是对搞么事本身做的。就是搞么事打这个禅期，也是搞么事自己本身的事情，而不是对外开放的。你说不对外开放，现在外边来打客气的这么多人在来参加呀，这个也是穿巧方便，随时随地的开这么一点方便之门。这个方便之门呢，我们任何时间要关就关，没哪天我们规定下来是搞的是参加打戏的人外边可以才参加的，我说关就关了。那么这个讲经呢，也是给搞的是的人讲的。到了那个时候，这个门是不是能够开一点啊？我们现在呢还没有能够最后做出决定，就是离这个中间档期多多少少的外边有些人来参加啊，就是你这个奖金啊，那个预料当中，恐怕参加打气的人，这个人的还有限制。如果说是讲经，要想听经的人，那就恐怕要更多。要有限制。为什么要有限制呢？一个，搞的是在这个地方讲经，这个不是在城市里面。如果在城市里边，到了讲经的时候，下午2点钟，你就吃个饭就跑来听经，听过了以后就走了，那倒也罢了。那搞的是讲经怎么办呢？所以这个问题呢，一直悬在这个地方。我们还要跟各有关人员、有关方面进行商量。怎么样子把这个道场讲经的这个道场把它建立好，做到如法次第的。讲一座大殿不容易啊，现在我们问别人，就问现在在禅堂里能坐着的这么多的人，你们有多少人听过开大座讲经的？听过几座经？就是我们这个佛教界也是一个很欠的，因为这个佛法就是弘法利生，这是弘法利生，你这个法门要人弘吗？所以没得人弘，这个我们这个佛法就乱了，乱七八糟的，乌七八糟的，什么叫歪门邪道？什么都弄到我们佛教里上来，弄到修道的人，出家的、在家的，莫衷其事，不晓得哪个叫正道，哪个叫邪道啊？ 就像那围村苍蝇一样，它钻，太可怕了。所以这个，作为常住来说呢，那我们就要有责任啊。你这个普法不普法的一生，做什么事情呢？做什么事情呢？普法利生这四个字做起来也是相当的困难的，但是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个愿力，这个愿力从四弘誓愿为基础，他必然要做到这一点。凡是每个出家的人，每一个消佛的人，都要发这个四弘誓愿。这个四弘誓愿就是我们做众生到成佛必然要执行的这个原理原则。你说讲的弘法利生，众生无边誓愿度，怎么度啊？啊，咱弄饭给他吃不行啊，咱给他衣服穿还是不够的啊，那就要弘法利生。只有弘法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才能够令一切众生出苦海出佛道。但是讲究弘法弘法，你自己有法那可弘啊，没有法弘什么呢？自己本身一窍不通，弘什么东西啊？啊，所以这个呢就要学习的啊，法门无量誓愿条，从最初开始发心消佛，就要有这么个愿望，有这个志愿，法门无量誓愿条啊，不断地提高自己。为什么呢？人人要有一个报恩的心。我们今天能够进入消佛的这个轨道上来。如果世界上没有佛法，你拿什么做消佛呀？没有佛法，我们这个世界呢都是黑暗的啊，这个生死轮回啊太可怕了。没有佛法，我们就是常借啊无量劫来轮转生死，有了佛法了，哦，才晓得还能够出苦海啊，还能够修佛道。佛难难报，要有个报恩的思想，既立我们发道心。每一个人都要发这么一个心，就报恩的思想。你有了报恩的思想，你就能够用功办道，你这个心念呢就正了。要消佛，要报佛恩。我们人还要报父母们，报众生们，报国土们，都对我们有恩的。我们今天吃一顿饭，你说吃一顿饭，你这饭从哪来的？啊？无关若命，金玉化，善尽未了，水难消啊！啊？不要报恩吗？我们在这用功办道，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哪来的？十方的施主啊，人家是供养的，供养三宝的啊，长期供众的，人家供众对我们有希望啊，希望我希望能上去用功啊，啊，而不是说给你吃了你脑打妄想啊，叫他混啊。为了因果吗？有没有因果啊？嗯，用功有因果，不用功更有因果。那可不得了啊，那个因果可是不得了啊。我记得前天我们这个禅堂，我们这个一堂的时候叫我讲一个故事，说是那个有一个老修行住山的啊， 后来嘛，差一点呢，就变牛，变牛啊，这个还。 初具规模。在我搞文字本身，这个搞文字那差的还多呢，啊，差的还多呢，啊，那必须把这五百罗汉上建好，藏经楼建好，这个搞文字呢，到那个时候呢，哎，像个搞文字的样子，啊，成为一个三宝常住，佛宝、法宝、僧宝，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个斋堂。我从84年回到岛门寺，也仅仅不就是吃饭吗？跑去吃饭，啊，吃了就跑，这个很不像宗教样子，啊，所以必须要有个斋堂。这个斋堂明年建，法堂明年建，没有法堂不行啊，还要深刻这个戒治解治，戒下解下是。4月初8，2月初8，元旦、亚朝都要升座的，啊，有这什么穿法了，都要升座的。没有法堂，那是难的像个庙啊，啊，你们搞个寺不是一般的寺庙，啊，那是上体制的，啊。所以要有一个法堂，明年建一个法堂，建一个斋堂，天中塔，这是岗门寺的风水宝地，建到第7层，明年建第8层，建第9层，借顶合间，建到这个程度，再建就是盖瓦的，啊，常住有这么多的事儿，还有其他零零碎碎的小事儿。啊，这就是物质文明建设，啊，结合着我的精神文明建设，两条腿走路，搞门寺一直就这么走过来的。搞门寺走在这个道路，也不是说是那么平平坦坦的，也有曲折，也有困难，那都不怕，啊，只要我们有信心，有这个毅力。靠三步步的加倍，维度步的步伐，十方的这个善信，对岗门寺的支持，岗门寺最终都要把它建得完完整整的，作为一个天下人专门用功办道的地方。哎，你说用心的法门，我们这有个禅堂；你说是学教理，我们这个夏天呢，我们会请法师讲经，啊。经法师讲经啊，什么经都能讲，啊，这个搞的是呢，就是不办不学院，不出去院不办，我们就用过去的组织都不是从福学院出来的，刚从福学院出来的，啊，徐老师住过福学院的没有？我们家老婆也没住过福学院，这都不都成了组织的，过去不叫福学院吗？这是岗门寺本身，这个目前的现状，最近的打算，将来的发展，就是我们现在大清国面建好了，还没开光呢。有的人说将来还能换个界啊，这都可以的，到了条件成熟的时候都可以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趁着这个。解析的时候跟大家聊我也听一点消息，啊，那么明年别的事情我们不谈，明年年年打期，啊，明年这个除了本寺的既有原有的人员以外，凡是到我们这个打客期的，那我们有要求的，啊，不是任何人来这打期这么行的。还有的人呢，我们早两年打气呢，没打气的人呢，都是早早就跑得来了，1个月以前都跑得来了，还是帮着我出出锅吧，劳动劳动，现在这都学乖了，哎，还要打气了，明天几级，今天晚上今天早上来了，啊，那个都不行的，啊，没了5年以上的戒这个戒龄都不能参加打气，那不是 打击不像这打击打这个棋啊，什么也不懂啊，什么也不懂，这可不行啊，绝对不行的啊，总不能把话跟大家的给大家这个时候打个招呼啊。那明年这个吸收外边来打客气的，那我们是有条件的啊。到那个时候你说哎呀我这个来了，我这么远路来了，我是来了生死的，我是来用功的，那你不要哭诉了，磕头也不行，礼拜也不行，是吧啊，自己心里有数。你们现在也不是来用功，原来是不来用功的，你们自己不是数吗啊，你用功不用功，那我眼睛一看就晓得了啊。但是说您说我这不是用功的，我是学用功的，学用功的这个是打气，不是学用功的啊，你们晓得这个打气的意义。如果学用功，就将来你们有哪些地方有这个比丘尼道场，用功用好了，到岗位来参加打击啊，参加考试，那可以。这个今天马上就解析了啊，解析以后，往年解析以后做什么事儿呢？到了过春节了，这也是随俗的。啊，我们这个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主要有个道理的，还一个道理嘛。一年到头了，一年到头了，也要祭祭祖宗啊，上上供啊，不能说亡个本呐、啊，不能亡本呐、啊，木本水源啊。回这个冬，回这个解了气以后。过春节就是这样的，过春节不是过春节怎么过法的啊，过了春节什么事都不问了啊，工也不用了啊，这解散了啊，不是解放了啊，那不就是过春节啊啊。这个上上供祭祭祖，你看看在人他要祭祀祖宗呢，这个木本水源，一天到头的啊，佛菩萨你说我忙一天到头啊，照应我们，不管即使祖宗他不是有都要我们都一个木本水源嘛，都要想想啊，就是我刚刚说的，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报恩的思想啊，才能够与道相应，才能够做一个人啊。你要是消磨的人，人都不能做，人都做不好，怎么能消磨呢啊。所以这个解了气以后，今年26，你们这个月这个是月小，27、28就是两天，这个两天的时间原则上就是打扫这个寺庙里头各处的什么佛殿呐、廊房啊，各地各处的都是清洁工作，啊，干干净净的、清清爽爽的过一个春节，啊，春节也蛮辛苦的，要上供，啊，可见在今年的春节呢，长路上你们在禅堂的打气是寸草不粘的，禅堂外面的师傅们都很辛苦啊，天天出国，不在哪天不出国的。又要上早殿，又要上晚殿，又要过堂吃饭，还要出锅，蛮辛苦的，啊，弄得干干净净的，这个理所当然嘛。你们常常用功是要外国人的护法的，啊，那么人家既然护我们的法，我们要又好好的用功。春节以后，这是。实际上过春节就是三天，就是初啊，三正晚上一天，初一早上一天，这个两天是上普供的啊。初二呢就不上供了啊。初二那是打普皈依啊，出行的这个日子。初三就起息了，不能够为了过春节。现在因为要过年了，这年风啊，把我们这个道心都吹得昏头转向，那我们这个时期都白打了。 是这个意思啊。说今年这个春节的早晚功课，晚二晚的土活，初一跟三十，不是三十跟初一上这个普供，我们呢这个我们还要跟我跟包括课堂的感觉，我们还要安排安排怎么做，希望大家能够安安静静的啊，平静安安的过一个春节。我可能今天的讲话就是比较多了一点，时间比较长，现在是我的不干净，对不起。